南朝鲜人权对策协会发言人就朴信惠集团在岁号沉默当时为掩盖自己的犯罪真相而对媒体施加压力的事实，最近在南朝鲜曝光一事，11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他说，不久前南朝鲜的传媒工会团体公开了一个事实，在2014年4月岁号沉默当时，青瓦台新闻首席秘书官李正玄给韩国广播公司新闻局长打电话说，朴槿惠观看了电视台播放的一个揭露海洋警察搜救情况很糟糕的新闻，并强迫他把其内容删除，重新编辑后播放等，从而引起各基层的满腔愤怒。岁号沉默事件并不单纯是一起海洋事故，而是朴槿惠集团不人道的处事和无能造成数百人同时丧命的大惨祸。当时维海洋警察等有关当局在岁号全部沉没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完全能够搜救乘客，但是耽误搜救工作还故意怠工等，让数百名乘客全部葬身于海底，甚至侮辱遇难者家属说是政治鼓动人、尸体买卖人，还把要求调查真相的各阶层说成是受北方唆使的赤色分子、从北左派不纯势力等，施加了野蛮的镇压。这次所曝光的事件再次证明，岁号的大惨祸是朴槿惠集团反人民苛政的产物。查明岁号惨祸真相特别调查委员会不得不结束调查活动，而且没有任何结果，其原因也在于朴槿惠集团百般阻碍，以图掩盖其凶恶犯罪。发言人最后强调，南朝鲜各阶层绝对不要饶恕杀人魔鬼朴槿惠集团力图掩盖岁号惨祸真相，而要进行民心的审判，严惩不贷。